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43集，隐藏杀机。掉落的瓶罐声将沉睡的意识陡然唤醒，躺在床上的江瑶猛地睁开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上方斑驳的天花板，紧接着便是床边一脸惊讶的陆星月。 江瑶，你醒了？ 陆星月观察着江瑶苍白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问道。 星月，我这是…… 江瑶捂着胸口大口喘息着，这才惊觉先前的一切不过一场噩梦。只是梦中那股痛彻心扉的悲伤却依然盘桓于心间，让他半晌回不过神。 我们已经离开丰都了，这屋子是我找的临时落脚点，暂时安全。 见江瑶似乎恢复了意识，陆星月总算松了口气，俯身拾起掉落在地的药瓶。 你中了穷奇的毒，昏迷了一天一夜，差点救不回来，多亏饕餮帮你吸出了体内的毒素，你这才能捡回这条命。 饕餮？他人呢？ 江瑶连忙问道。 他不在这儿。 陆星月脸上似乎有些犹豫，他移开了视线，含糊地回答了一句， 把你从鬼市接出来后就没见过他，可能是回灵玉台了吧。 什么？他…… 后颈传来的一阵刺痛令江瑶身体不由一颤，伸手一摸才发现自己的脖子后面竟然贴着几层厚厚的纱布。 别乱动，你受伤了，正要替你换药呢。 陆星月一边说着，一边手脚麻利地接下带血的纱布，将手中的药敷在了江瑶脖子的伤口上，又仔仔细细地包好。 我说饕餮这家伙也真是的，救人就救人，要那么狠干嘛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把你怎么了呢，这要是换成普通人，估计这一嘴下去半条命都没了。 有？ 江瑶茫然地摸了摸后颈的纱布，不由想起了梦中感觉到的那股从脖颈涌入体内的暖流，以及那些伴随着暖流涌入脑海的陌生画面。 那些片段到底是什么？还有那个男人的声音。 你呀，现在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好好把自己的伤养好才是。 陆星月摇摇头叹了口气， 目前外头挺乱的，地下江湖的大佬们在这次鬼市里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现在各方势力群魔乱舞，我估计接下来这世道不会太平了。 对了，说起来其他人呢？ 江瑶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连忙左右环视四周，焦急追问道。 你说那个云鹤小哥吗？ 陆星月看出了江瑶想要问什么，却也不揭穿，心照不宣地接过了话头。 当初是他和我一起把你带出丰都的，后来他有事就先走了，他人没事，不用担心。 那就好。 江瑶轻轻舒了口气，但脸上的阴云却并没有散去。 没想到这次的鬼市竟然闹得那么大，也不知道后来白志和三足他们怎么样了。 白志他来看过你，这药就是他给你的呢。 陆星月扬了扬手中的药瓶说道。 至于三足乌嘛，哼，看看你的左手背吧。 嗯，这是？ 江瑶抬起左手，赫然发现手背上竟然隐隐闪现出一枚篆体乌字，淡淡的光芒环绕其周，但很快又随着字符的消隐融入江瑶的左手中，消失不见。 弑神铭文？三足乌他干嘛突然给我弑神力量？ 江瑶诧异地抬起头，满脸不可思议。 谁知道呢，大概是感谢你当初在鬼市救了他吧，这家伙最不喜欢欠人人情了。 陆星月耸耸肩笑道。 话说回来，那家伙要来看你也不大大方方的来，非要半夜三更溜进来，偷偷给了你力量就要走，正好被我逮了个正着。 那他当初是怎么离开鬼市的？ 不知道，问他他也不说， 只说今后可能会回天界休养一阵子。陆星月嘟着嘴说道，回去休养也好，省得他老是有事没事盯在我后头，我也乐得清静。毕竟差点被镇魂石夺魂，休养是应该的。一想到那颗失踪的镇魂石，江瑶的心情不由再次沉重了起来。也不知道灵玉台那边会有什么动作。说到灵玉台，我听说他们内部好像出了点事。陆星月思忖着，虽然只是小道消息，我也不太确定，但貌似连军机部都出动了，似乎要抓一个叛逃者。叛逃者？我以前有和你说过呀，一旦成为灵玉神使，那一辈子都不可能脱离灵玉台的掌控，一旦有不轨之心，就会被冠上叛逃者的罪名，下场惨得很。陆星月摇摇头说道，所以当初我才劝你别加入灵玉台，虽说特权多，但也不自由啊，据说这次的叛逃者还是个新加入的编外人员呢。 新加入的编外人员？ 江瑶呢喃着，心中忽然涌上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星月，你知道那名叛逃者叫什么名字吗？ 这个我也记不清了，好像叫 周文涛。低沉的男声伴随着一阵零碎的脚步声涌入这间狭窄的小屋，只见十数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陌生男子突然破门而入，将陆星月与江瑶两人团团围住。 灵玉神使？ 陆星月望着这群来者不善的男子，脸上的表情顿时从震惊演变为愤怒。 哼，你们灵玉台什么时候也学会私闯民宅了？ 说起私闯民宅，你是最没资格说我们的，异界商人陆星月。为首的那名神色冷峻的制服男子瞥了陆星月一眼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， 要不是当初叶家最后选择不追究，现在的你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。 是。 陆星月脸色一变，原以为当初入侵叶家盗取龙骨钥匙的事早已瞒天过海，却不想早已被灵玉台当作秋后算账的筹码，这令他深感耻辱。 你们到底想干嘛？ 我们这次要找的不是你，而是他。 男子说着，将目光转向病床上的江瑶。 请你和我们走一趟。 要我和你们走可以，但你们必须告诉我，文涛他到底怎么样了。 江瑶盯着前方的男子，冷声说道， 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周文涛是叛逃者，他将受到应有的审判。 这不可能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 误会与否，将由灵玉台理事会审判后决定。 男子注视着江瑶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， 至于他的审判是否会有回旋余地，这取决于你。 我？ 是的，如果你能以灵玉台成员的身份替他做担保，或许他的事还会有一线转机。 无耻，你们这明摆着是在威胁。 陆星月愤怒道， 我看叛逃者什么的恐怕也是你们故意搞出的借口吧。 你们要怎么想那是你们的事，我没有义务和你解释那么多。 为首的男子盯着江瑶那张沉下去的脸，冷冷说道， 现在的你只有两个选择，加入灵玉台，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你那发小好友就此沦为阶下之囚。 沉重的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蓬莱大厅，穆剑云独自行进在黄昏笼罩的大厅一角，脸色在交错的阴影中晦暗不明。 是吗？那个有趣的消息果然是真的。 陆静怡的低语回荡在穆剑云的脑海，也让穆剑云的神情不禁沉重了几分。 你有确认过那串树林里的蚩尤残魂后来去哪儿了吗？ 穆剑云微微低下头，将心中的纠结化为了沉默，一如先前在陆静怡面前的反应。 哎，也罢，此次鬼市前有穷奇出世，后有吸魂法阵，能在不伤及平民的情况下平息风波已实属不易，而你所发现的陆无遗骨更是事关重大，或许与那掌握镇魂石的幕后者有关也说不定。 今后的局势已不是单靠灵玉台一方就能把控的了。 陆无遗骨，镇魂石，难不成妖神府内部出了什么事？ 不过这次饕餮因穷奇之毒身受重伤，恐怕近期都无法执行任务，而涉及妖神府内部的事物，灵玉神使也不太方便牵扯其中，恐怕得另选合适人选前去调查了。 合适的人选吗？首领他到底打算做什么？ 穆剑云盯着地上自己的影子，心事重重。说实话，此次鬼市的经理早已超出了穆剑云当初的预期，不仅仅是他发现了陆无已死的秘密，更是差点与整座丰都生灵一起成为镇魂石的祭品。而穷奇的出现不可能只是巧合，甚至是那幕后黑手设计的一环也犹未可知。至于十年前江瑶的继父江淮买走龙骨钥匙的事，也已经在这倾覆的鬼市中断了线索，成了未解之谜。 哥哥，剑云哥哥！ 急切的喊声将穆剑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，他停下脚步，转头一看，发现青羽正急匆匆地向他跑来。 剑云哥哥，文涛他出事了，求求你帮帮他。 青羽，别急，慢慢说。 穆剑云见状，连忙安慰道： 文涛他被舅舅扣上了叛逃者的帽子，现在被软禁了。 青羽喘息着，拉着穆剑云的袖子焦急说道： 要是再不救他，怕是要…… 叛逃者？怎么会这样？ 穆剑云惊讶道： 什么时候的事？ 就在昨天清明节你出差的时候。 青羽垂下眼帘，双眸闪烁着纠结的光芒。 其实这次主要是舅舅在挑事，文涛他只是被卷进了舅舅和首领争斗，我绝不能看着他成为牺牲品。 父亲他竟然…… 穆剑云眉间紧皱，他抬头扫了眼不远处那几个盯着这边探头探脑的人影，随后轻轻拍了拍青羽的肩膀，低声说道： 这件事我来处理，你先别急，周围人多眼杂，要是有什么闲言碎语传到我父亲耳朵里，恐怕会适得其反，你先回去等我消息。 可是…… 青羽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在看到前边那几个窥探的人影后，便也只能作罢，随即与穆剑云一起匆匆离开了大厅。 哎，怎么那么快就走了？还以为能看场好戏呢。 不远处一个高个男子一脸八卦地望着穆剑云和青羽离去的背影，悻悻说道： 嘿，看青家大小姐那副样子就知道，估计是为了那叛逃者的事找他表哥求情了吧。 边上另一位身着深蓝制服的女子不屑地笑了笑，开口揶揄道： 也不知道那姓周的毛头小子到底哪点好，竟然让堂堂青家大小姐急成这样。 这事儿就算穆家少爷求情也没用吧，之前穷奇出逃的事到现在都没查清楚，是不是有内奸还两说，这穆部长的压力可是大得很呐。这次他拿叛逃者大做文章，估计也是想转移焦点吧，那小子也是被正好被用来借题发挥了。 好在那小子是被九牙大人亲自护送进太宰部自首的，要是被军机部他们抢先一步抓到，那可是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。 可不是，听说穆部长知道后气得半死，功劳都被太宰部抢了。 哟，说曹操曹操到，这不是太宰部的小唐吗？ 高个男子说着，冲着迎面走来的那名青年男子招了招手。只见这位相貌平平的青年手中抱着一叠资料袋，像是来跑腿的。 小唐，又来替你们子墨部长送报告啊？ 是啊，这几天事多，没办法。 小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道： 也对，毕竟你们部门里出了这样的事，子墨部长估计也是焦头烂额吧。 边上的女子笑脸盈盈地补了一句，话里话外却并不怀好意，而小唐则全当没听懂，傻呵呵地干笑了两声后便就此别过，转身走出大厅，步入了夜色笼罩的蓬莱花园。 哼，焦头烂额嘛。 机不可闻的低语在扬起的微风中飘散而逝，而说话的那个人脸上早已不是先前那副憨厚的神态。只见这名被称作小唐的青年男子抬起头，冷笑着注视着头顶那两颗阴阳双星，墨黑的瞳孔深处闪过一抹妖异的寒光。 等着吧，恐怕没过多久，这灵玉台里会焦头烂额的就不止子墨一个了。